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睇波阵间，你哋靓波王啦，呢度有好特别嘅消息噶，好似呢个椒盐金龙衣咁样，你试下。 好对喎。 用咗龙胆皮嚟做噶，同埋用咗避风塘嘅炒饭，食落去特别香口，油腻噶，仲好有鲜鱼嘅味添。到第二个咯喎，呢个青芥末生肠咧，用咗华沙米嚟整噶。平时咧生肠我哋甜酱芥辣就食得多啊，华沙米都应该系第一次啦啩，快啲试下。 哇，好爽啊！ 嗰种工地同埋生肠嘅爽脆系咪好夹咧？ 真系正啊！ 这个水煮肥牛呢很正的，快点试一下。它的麻辣汤呢很香花椒和麻酱味的，这个牛肉是不是很嫩滑呢？ 好重牛肉味添。 这个方式来煮呢，牛肉特别嫩的，而且它们还有红薯粉煎仔的，索晒的汤汁很正的。 喂，这牛肉啊啱晒你啊 Anthony。是 不是很美味呢？我哋仲可以落啲火鍋嘅生料落去打邊爐添，好似牛片啦、牛脷啦、牛骨碎等等，焗下焗下好正噶。 好啦，睇完个广告就我哋大家怀念下曹总先啦。 哦，佢去旅行去美国啫， 希望佢快啲翻嚟啦，唔使我个顶佢啦。 佢见何志平，即系叫佢咁快？ 系咩？见何志平咩？ 讲笑啫。 系，唔知可唔可以探下佢咧？ 应该唔得啊，因为你见何志平高度戒备啊嘛，俾人 系啊，唔可以当记者身份去探下佢。 梗唔得啦，佢去到嗰度反而咧就系当日啊 ，Donald Trump 话退出呢个伊朗核协议，就好多人围 Q 住白宫，咁佢咧就影咗张相翻嚟。 哦，咁所以。咁啲，咦，咁都有新聞價值喎，咁咪翻 有㗎， 寫翻篇嘢咯，叫佢 有啊。佢 講起呢個 Donald Trump 咧，咁乞人憎咧，我哋真係預佢選唔到啦咁樣。咁但係喂， 我覺得唔係喎。调翻转，我反而觉得佢 OK 嘅，即系点解我够胆作出呢个咁嘅预测，就系话喂，因为喺美国人眼中就系话喂，你见到近呢八年奥巴马佢所做嘅嘢，喂，虽然话即系对世界和平嚟讲系有个贡献喺度，但系喺美国喺一般中西部美国人嘅角度嚟讲，就系话喂，你真系做一个好多嘅外交退让啊嘛。咁大问题，你 Donald Trump 可能即系搞乱咗呢个世界噶。大问题喺好多人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喂，你而家 Donald Trump 系攞咗最少攞咗两个胜利翻嚟。 嗱呢个咧，我又咁谂，奥巴马咧系大家冇办法嘅。即系如果你睇 Donald Trump 咧，就意气风发啦。 系啊， 但系喂，真又可以减税，又乱 Q 咁嚟。喂，咁但系呢个福音系边个积落嚟嘅咧？是奥巴马积落嚟噶嘛？因为大家要明白，当年奥巴马接咗个总统嚟做，系做紧金融海啸啊！喂，真系使一蚊都唔敢使啊！喂，大佬，中美国仲要不停咁去量宽印银纸，去顶住个海啸。喂，大家都知道佢咁样印银纸，然后跟住叫日本又印，跟住欧洲又印，英国又印，大家都停叫 QE。祖國亦都跟埋個印銀紙，然後咧就愛嚟起啲樓出嚟，跟住咧就賣俾人民 嘛。 係啊，零八年四萬億就賣俾啲人民。喂，咁跟住而家呢個世界先有咁而家咁嘅環境。咁但係呢個係呢個咁嘅環境係喺建築嗰個富貴喺個浮木路喺個 浮沙上 浮沙上高噶嘛。咁你奧巴馬係冇辦法要咁做嘅，大佬。咁你佢唔想可以快啲加息，佢唔想個知識曲線拉翻上去咩？喂，搞到頭髮都白埋。佢每一任嗰、那個無論格林斯潘或者係耶倫都係要刮謹言慎行，講句英文嘅咬字都好正，佢唔好俾大家誤會演繹聯邦儲備局嗰個加息啊。 因為一講錯咗少少咧，大家以為要會結束 QE 之後加息加好快，咪講結束 QE 講幾年，講加息都講幾年，然後先要每年加一次耶倫。而家去到鮑威爾啦，大家美國有呢個國力啊，同埋美國嗰個全民基本上就業啦，個勞工成本亦都可以增加，跟住再加埋呢一個嘅經濟開始繁榮嘅時候，然後先至咁加，講緊今年係加四次息，而家都噴下講三次，即係我自己認為加到三次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幾時先利率正常化到咧？真係我就同大家講，同埋個利息率係今日就好難去正常化。 唔係，但係你講嗰樣嘢係個實際數據啊，我講到嗰一樣嘢就係對於國民嘅印象啊嘛。因為 impression is reality 啊嘛，對於好多人嘅角度嚟講、就 是。所以這個呢個咧，我啊要駁你一句啫，呢、這個睇美國人嘅道德良知同埋個民資民嗰、那個民粹嘅水平去到邊度？ 係放心啦，如果你真係對佢、對美國人更有信心嘅話，就唔會 Donald Trump 贏咗啦。 咁啊， 第二樣嘢，喂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 贏嘅咧，其實 Donald Trump 係唔應該搞 Facebook 嘅，真正賴 Donald Trump 贏嘅係 Facebook 啊嘛。 唔係啊，唔係同埋另外一個嘢叫 Buzz Orange 啊嘛，佢同佢女婿真係搞個假新聞網站啊嘛。 即係英國脫歐都係關 Facebook 事啫嘛。所以呢個世界咧，其實 Facebook 係好有用嘅。 係 咁，香港有雨傘運動，可能都係關 Facebook 事。 唔係，所以其實 Donald Trump 唔係好愛香港嘅。 恩將仇報，咁就罰嬌咗啊！ 冇事，冇事， 7,700多億， 冇事，冇事，應該而家冇事嘅，應該 Facebook 冇事嘅。 你放心啦，棘碟數。 喂，咁我哋喂講下另一個大家都關心嘅議題啦。 喂，好啊，大馬選舉啦、啊。 大馬選舉咧，大馬選舉突然間，喂，呢、這個真係。好多人跌眼鏡喎、 啊，你雖然話好多人跌眼鏡、啊、但係你見到其實係馬來西亞民眾咧，係已經用咗十年嘅時間，就係、是、你執政黨嘅呢一個國民陣線冇用曬所有嘅重劃選區同埋呢一個嘅測賄選嘅方式。都最後搞唔掂個原因係咩呢？就係話，喂，佢國民陣線執政咗呢60年裏面，佢個貪污腐敗係令到佢連中上層嗰班精英啊，都頂你唔順啊！所以你見到即係由呢個安華就係、是、馬哈蒂爾啦，那個年代安華2004年就俾人老屈佢雞奸嘅原因係咩？佢要離開國民陣線，走去領導呢一個反對派，就走去同馬哈蒂爾極對選。 對算啊嘛， 係啊， 而家佢一贏咗，即刻放安華喎。 係，唔係咁係因為 搞笑， 係因為馬哈蒂爾咧，就係佢退休之後差唔多成二十年啦。咁然後就見到佢嘅下兩手納吉。呢一個人，佢喺三年前就係、是、大概雨傘運動期間，2014、2015年嗰陣時咧，就搞緊一間叫做一馬發展公司。咁呢一間公司咧，就話名就好似新加坡大馬石咁樣、一個主權基金，就係利用呢一個對外集資同埋發債券嘅方式，就走去建設呢個馬來西亞啊嘛。但係問題就係當你 所有建設都係關佢自己事 啊。係啦 ，OK。咁 更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而家梁振英學緊佢嘅就係在任期間就整走曬當地嘅 Ombudsman 就係呢一個嘅申訴專員公署啦、廉署咧同埋警察所有嘅人，而佢對傳媒咧亦都係希望當地嘅傳媒就走去保佢呢一樣嘢係辣興咗馬哈蒂爾，所以先至走出嚟同佢對選啊嘛。 喂、哦，咁但係其實呢個種下嘅禍根咧，其實我都同馬來西亞嘅人傾過嘅，即係我呢幾年咧馬來西亞朋友過嚟探我啦，咁大家都有啲溝通活動咧，佢哋分析咧，佢就話馬來西亞咧一定咧係會個政治會更替嘅，咁點解咧？咁佢解釋俾我聽就係因為佢哋收嗰個税啊，即係嗰個銷售税， 係啊， 佢增加咗個銷售税咧，令到啲人咧就好似工資會有增長，咁但係其實咧。是相對是減少的，因為啲嘢收銷售税之後，全部啲嘢貴曬。咁但係個好似水漲船高，但係實際上個生活質素全部下降咗，咁所以對政府嘅怨氣係好大嘅。咁如果再加埋貪污咧，咁係的而且確咧，係令到馬來西亞咧就係、是、咁樣變咗天。咁但係呢、這個變天其實而家就都係好初步啦。同埋馬來西亞都第一個多種族啦，第二佢個社會真係冇乜進步，而家都又好似去緊香港嘅80年代、90年代嘅水平。 其實咁樣啦，你試下十年前去新加坡，然後就再上去嗰個遊佛州嗰個商場咁樣，其實就係等於新加坡版嘅羅湖商業城嘅啫。咁而家我哋嗰個羅湖商業城都已經多元化咗好多啦，同十年前比。但係問題你見到即係十年前去遊佛商業城，同埋而家十年之後遊佛 法商業城，你都覺得好荒謬 嘅。咁、嗯、所以其實就真係貪污，或者個社會令到佢冇進步，就係搞成咁樣咯。 係啊。 咁所以，但係而家你跟住，但係而家呢個互聯網世界，咁你基本上如果一呼百應的話，咁根本上其實政治人如果去鉛制呢個言論自由同埋去打壓嗰、那個投訴機制咧， 嗯。 基本上是最愚蠢的，基本上是最愚蠢的。 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先至是造成这个精英大分裂的嘛。所以其实你见到马来西亚他今次那个启示对香话给香港人听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喂，你首先一样东西，你民主派或者你有心从搞反对派的人，其实有没有想过吸纳这一班失意的精英先？因为你讲的马哈提尔又好以至到支持着 马哈提尔里面的行动党嗰班，希望联盟嗰班人，其实都系一班失意嘅精英嚟噶。喂，大佬，你立吉条友仔， 即系而家你叫社民连吸纳啊，钟树根同埋黄国兴啊， 喂，唔出奇噶， 失意啊嘛，佢两个失意啊。OK 嘅，咁但系因为其实个问题就系话，即系而家睇到马来西亚呢种嘅变天咧，其实都几有启示性嘅，因为真系而家人民系唔能够容忍。嗰、那個貪污同埋腐敗，即係我睇到直就興嘅，而家馬來西亞人本身就興嘅，點解？因為睇到唔好同新加坡比較啦，甚至乎印尼而家做得好過佢哋，因為印尼嗰個改善嗰個貪污係好過佢。咁而就算而家講緊菲律賓，喂喺以前佢對面嗰個望內嗰個島菲律賓，喂佢以前就都係好貪污啦，係 啊， 上一個年代嘅講無論講緊以前啊阿居洛啊，同埋而家嗰個咩菲洛二世啊，都係菲律賓都係貪污嘅。咁但係而家換咗呢個之後，雷厲風行咗之後，其實係有進步咗嘅。咁所以其實慢慢比較落去咧，咁馬來西亞人民應該係覺醒咗嘅，即係睇到周邊嘅地區國家嗰、那個。貪污情況都冇自己咁嚴重，同埋社會有進步咗。 同埋呢個貪污佢係直接影響到佢哋本身嗰個生活㗎嘛。喂，你睇返轉頭，喂，其實馬來西亞佢成個地理位置呢，水資源係極端豐富嘅。但問題佢係衰到一個狀況係點樣呢？喂，新加坡呢佢係一個即係島仔嚟㗎嘛，幾乎冇水㗎嘛，佢係靠海水化淡。 佢冇地方冇水塘。 冇水塘啊，同埋 儲唔到水 係。同埋佢係靠家用再生水先至走去維持到自己嘅嗰個國家。生活噶嘛，咁喂佢喂你会发现即系马来西亚南部供水竟然系靠即系新加坡嘅嗰啲咁嘅再生家用水嘅，贪污到咁那样嘅，喂咁你自然然啲民心思变系一个好关键嘅位置，因为真真正正影响到佢生活质素啊嘛。 咁但系其实由另一个角度睇啦，即系如果你咁样，就算马蒂而家92岁， 系啊， 出嚟做总理，做一个联盟嘅政府， 嗯， 咁但系可能都系换汤不换药啊，都系换从政嗰班人就。揾翻嗰班人，即係你會唔會好似培養到一啲即係中堅嘅分子、有知識嘅分子去參與從政？ 其實你睇翻轉頭，今次 呢個先係最大嘅關鍵對馬來西亞。 今次呢一個變天咧，就只不過係講緊個牌頭換咗嘅啫，所以我先成日好多人都係咁嘅 comment 嘅啦，就係話喂你大家開心唔好開心得咁早。馬來西亞人佢自己都好清楚一樣嘢，唔好開心得咁早，唔好開心得咁早嘅原因係在於咩咧？你咁辛苦換咗呢個牌頭落嚟，第一樣嘢就係講緊族群，第二樣嘢就係講緊 宗教 信仰，第三其實係講。緊個税制啊嘛， 係啊， 喂，你取消銷售税呢一樣嘢，其實係一件好大爭議性嘅嘢，因為呢一樣嘢，即使你改革咗貪污都好，喂，其實你馬來西亞呢個政府係長期收唔夠税嗰陣時，突然之間斷咗銷售税呢一樣嘢，其實對財政負擔好大。 馬來西亞係冇辦法過，因為喺2008年金融危機海嘯，佢打擊係好大喎。咁而家其實佢一定要係維持翻一度咁嘅外匯儲備喎，佢如果税收唔可以降低，因為如果佢而家特別。而家好似美元轉強咁樣，個馬來西亞紙都會下跌嘅喎。咁你亦都係佢而家大選完咗之後，個馬來西亞股市居然要停2日嘅，即係唔敢開嘅。咁亦都要捍衞住佢馬來西亞貨幣啊！喂，咁真係好容易俾人衝擊嘅。咁所以其實咧，即係佢個客觀環境就係佢個經濟冇發展，而令到佢國力唔夠咧，根本就係令到嗰個貪污嘅根源咧，造成一個好惡性嘅循環。咁但係如果而家就算換咗之後，如果佢嗰個政治上高唔係能夠有班有知識水平嘅人去，即係有一個理念 而係做一個更正，即係一個政黨輪替的話，即係俾一個準備一個政黨嚟輪替的話，咁、可能阿馬蒂二九啊九啊二歲又做四年五年，咁跟住又做到九啊七歲喎，咁到時點搞咧？係咪先？ 哦，唔係咁，你見到啦，今日即係五點鐘都有個新聞走出嚟啦，佢就已經叫咗阿國王就走去特赦，即係以前屈阿安華啊嘛， 佢屈安華啊嘛， 係啊，咁安華雞奸，然後而家就一笑泯恩仇，即係睇翻轉頭都覺得好諷刺。但係問題你亦都冇辦法唔咁樣做，佢亦都進行緊第二個承諾，就係話安華需要經過第一次嘅大选上台先至可以加翻个位俾佢啊嘛，即系所以其实呢一个政党轮替，你见到唔系要做一次先搞掂，系要做埋第二次 嘅政党轮替。咁而家即系大家即系我哋拭目以待啦，因为其实都系难嘅，因为60年执政，而系换到咧已经系一个好难嘅事咁。但系换完之后咧，就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是、虽然系困难重重啦，有换好过冇换啦。 同埋更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喂呢個你見到咧係成個東南亞裏面嘅，即係撇除菲律賓啦，成個東南亞裏面嘅第一次嚟嘅。你見到成個中南半島國家由即係北邊黐住中國嘅越共，去到即係中南半島嘅末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其實都講緊執政超過60年。而裏邊、 新加坡反而冇換啊，陰公 係啊， 即係最慘陰公係新加坡。 唔係你話新加坡雖然冇換嘅啫，但新加坡今睇完今次呢一件事之後，佢究竟會俾啲咩反應出嚟呢？因為以往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都係一模一樣噶嘛。喂，即係見到自己嗰個大選係越嚟越不利，即係自己 得票制個言論 係啊，唔係佢醒好多嘅，佢言論照由你出。但係問題咧，就係當你去到佢某種底線嘅時候咧，即係例如遇到余鵬撐呢，即係將阿係啦，將阿李光耀就比成為魔鬼嘅話咧，咁啊即刻喐你啦， 係啦。 咁但係問題佢只不過係針對性咁樣捉咗兩個出嚟告佢誹謗嘅啫。但係更重要一樣嘢就係、 殺雞儆猴， 係啦，更重要 一隻馬騮出嚟。 更重要一樣嘢係咩咧？就是、重劃選區啊嘛。 係啦，次次都係咁。咁香港都係重劃選區，不停咁做。 香港梗係， 所以重劃㗎啦。嗱，所以大家如果真係香港咧，即係如果借呢件事咧，都要就大家如果出嚟有志參加呢、這個 風雲計劃 嘅時候咧，唔好咁早出聲，睇佢重劃咗選區先。OK， 喂，唔係啊，你見到而家戴耀廷佢都喺度講㗎啦，佢話收60人就準備真係做區，咁六個人邊個知㗎？ 唔係啊，唔需要講出嚟，唔使啊，我都去選都冇咯，我選過區議員都唔緊要啊。 係啊， 我唔腳痛，我咪最尾嗰三日出嚟選都冇所謂嘅，真係。喂，真係調翻轉頭，即係我真係願意㗎，攞幾皮嘢出嚟同佢練過，最多我咪簽我支持呢個基本法咯。 唔係，同埋你睇翻轉頭，香港都學咗大馬呢一招㗎、啊。喂，即其實你見到好多嗰啲咩散後區議員咧，咁其實走翻出嚟都係艱苦經營㗎。喂，到時到後政府同埋建制派聯合走去，即係杯葛同埋架空你呢個當區議員啊！喂，犀利到咁樣嘅呢一樣嘢，我以前喺馬來西亞嗰度聽過㗎啫。即係今時今日竟然係應用緊喺香港嗰度，即係你見到其實建制派或者呢個共產黨有資源嘅人，喂喺東南亞裏邊學到幾多嘢，而我哋喺東南亞裏邊學到幾多嘢？即係你做呢個節目其實。想讲嘅最主要就系学习啊嘛，系咪先？即系我哋讲紧学习就系大家喂做一个胜利球迷，见到喂终于出现个政党轮替，但系你冇睇到真真正正呢十年嚟反对派嘅艰苦经营， 艰苦做点样去工作？ 系啊， 即系我哋反而应该调翻转头，我哋即系嗱，我哋两个今日可能真系为即系讲呢件事嘅时候准备唔够啦。即系我哋讲大马呢件事，我哋只系睇到个喂表象就系、是、喂佢哋投票咧。就好多矛招嘅，要等6个钟头，但系啲选民都去排队、 啊， 等6个钟头都投张票，有好多人亦都出嚟讲啦，喂，嗰啲票箱咧搞到乱晒大龙嘅。 唔系更重要一样嘢、你见到有人 Facebook 直播就系话，喂，啲警察就系换投票箱啊嘛，然后喺佢换投票箱期间就成功阻截到佢，然后 Facebook Live 嗰度出咗啊嘛。 哦，咁所以嗱，成件事佢都唔敢全部玩假啦。咁但系个由最有趣嘅地方就系话，你而家香港。即係我哋睇呢件事嚟講咧，引申翻嚟香港嘅時候，我哋如果香港人，喂有冇呢個意志先去做呢件事？即係會唔會因為而家喂大佬我 好多又要签呢个嘅拥护基本法啊， 确认书啊， 确认书啊，又选举主任嘅权力无限大啊，跟住咧又要我哋挑战好多法律啊，跟住咧中意又拉边个入去坐两坐啊，咁样 更恐怖系咩咧？就系、是、记唔记得特首选举嗰阵时，无端端有一个负责特首选举嘅选举主任，竟然喺呢一个机场博览馆嗰度唔见 咗 一个 录簿， 系录簿里边有300万名选民嘅资料。 点解要挤晒成个资料喺度咧？佢为咗乜嘢咧？ 你问我咪边个？ 唔系啊，咁里边根本嗰几十个选委，咁点解话留位嚟做乜嘢咧？真系喂，所以呢个咧就系匪夷所思嘅，根本就即系有阵时即系啲嘢 冇噶嘛，即系完完全全向当年嘅国阵交代，喂大喂国阵学习，但系你见到喂佢哋学到尽啦，喂咁反对派喺呢睇住喂呢十反对派呢十年嘅艰苦经营，究竟又睇到啲咩出嚟咧？ 唔系呢个真系要各位即系。听我哋呢个节目，或者真系对马来西亚熟悉嘅朋友咧，真系要同我哋咧香港人咧，系多啲提意见，即系话喂，究竟人哋点样能够喺个艰苦经营里边，而将一个60年喺度根深蒂固嘅一个，虽然话佢已经系一个腐烂嘅系统，或者佢甚至乎已经真系做到即系点讲，做到已经系无药可救嘅地步，咁但系又点咧？咁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取到经，即系知道佢哋个成功嘅要素，而点样去艰苦经营。咁如果10年生聚，10年教训，如果我哋喺呢个心态里边嚟讲咧，咁香港人系咪仍存有希望咧？虽然我50几岁啫，阿龙你咁啊，你好丑后生啫， 我30几啊， 30几咁你仍然应该生聚生10年，你40几都仲可以成功啊？ 得噶，喂，咪同埋 咁，所以得喺你话， 同埋啊，同埋 我今年都出嚟再选啦。如果有人叫我，咁你又10年后都话得啦，咁即系香港人仍有希望啦。 咪同埋 即系我哋呢个节目都 OK 应该 OK。 系啊，同埋更重要一样嘢，你睇翻转头，喂呢一个系一个全民運動，咩叫全民運動咧？就係話，喂，你見到今次希望聯盟裏邊挖翻嚟嗰啲人，其實就係你反對派每次就係見到由呢一個安華俾人屈雞奸去到你呢、這個， 好笑啊！係 係 即係馬蹄唔係92歲出翻嚟做總理又係好好笑，即係報紙就真係咁啊，賤到鼻啦！即係李嘉誠退休就89，佢92出翻嚟做總理，咁即係好笑。咁但係成件事其實對我哋香港人嘅警醒就係話提醒就话咩咧？大家即系唔系坚持先有希望，系我要坚持先见到希望。 系啊， 即系如果我哋唔坚持咧，就系睇唔到希望。 喂，反对派里边嗰班 candidate 里边，可能以前系国阵，好多以前系国阵嘅人嚟嘅，佢哋系逐个挖翻嚟，同时间佢哋亦都系利用呢个社交媒体，就系、是、叫选民就系小心熄灯，小心换票箱。喂，先至有咁多呢啲成功阻截换票箱嘅事件走出嚟啊嘛。 咁所以香港 全民运动嚟噶。 香港有冇换票箱咧？我到而家咧，我都质疑嘅，其实真噶唔系讲笑，即系我讲。我自己選過，我自己知道有啲地方佢係唔需要換，但有啲地方佢真係有需要換。咁、當然啦，好多人話中咗票啊，收買咗一啲嘅街坊領袖啊，然後即係揾啲暗票，即係大家要收幾多票去辯捷。喂，真係即係我當年都選區議會嘅時候，我都睇到人哋嗰個建制派嘅系統係好犀利嘅。建制派嘅系統係點咧？我都參觀過，即係偷偷地去參觀過人哋嗰啲建制派嗰啲選舉基地啊，直情係點咧？揾組頭嘅，一個人要帶5个人出嚟，咁但係嗰5个人出嚟咧就係參加旅行團，參加即係旅行團咧，跟住咧就話去旅行團咧就你要俾錢嘅， 係啊， 但係就平嘅，即係可能咧你今日有餐飲有餐食咧就俾60蚊。咁但係咧，原來嗰個旅行團裏面咧係有抽獎嘅，放喺個巴士裏面。咁原來咧，你其中咧可能你接近有差唔多三成人、四成人咧，係會抽到一張100蚊嘅百佳禮券。即係話你嗰日有得玩有得食之外咧，你就俾完錢之後咧，仲有幾十蚊落袋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就願意參加。咁但係咧，佢又講到明咧，如果我第日叫你投票邊個，你就要投俾邊個。咁嗰啲人咧就由一個人咧帶住嗰5个人，咁就跟住就一路看住佢看到去選舉嘅。咁所以咧，人哋個選舉工程咧可以係咁樣做嘅。 同埋更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喂人哋係喂好識得點樣由民主派裏面嗰啲議員助理裏面挖掘，然後同你當個區議員對選啊嘛。即係如果你睇翻喂呢幾年好多即係選贏咗啲大佬嘅嗰一班後生仔，喂佢哋份 CV 就係本來嗰個議員嘅嗰啲議員助理，喂知道曬你啲窿路同埋人脈先至。 走去話你致命一擊嚟㗎。呢一啲咁嘅嘢，喂人哋學到東南亞呢啲咁嘅選舉模式，喂咁我哋可唔可以咁樣即係照版轉換 咧？要反思啦，真 係要諗㗎呢個真係。 唔係馬來西亞呢單嘅變天咧，其實就話俾香港人聽，其實調翻轉頭，喂大家都唔好咁絕望先啦，唔好絕望。雖然我哋爭取過暴力過嚇，讓而家好多人都係孭曬呢個政治責任嚇，可能係受緊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我哋因為而咁樣而大家都覺得點講咧，係放棄或者甚至乎唔能夠覺得自己可以一息尚存咧，咁我覺得就 安華都坐14年啦。 我就話都係啦，所以我就覺得都係好可惜嘅事啊。咁所以今日做完呢個節目，睇完馬來西亞呢個大選咧，其實我同你都應該。幫下手做多啲嘢啦， 要噶， 要做多啲嘢。咁大家睇我哋嘅節目嘅人，喜歡我哋呢集嘅大軍訓又好，唔喜歡都好啦嚇，即係喜歡文圖咁樣喺度頂咗下肚呢三節都好，點都好啦咁樣。但我都係忠告大家，善良嘅願望一樣，就希望大家今晚瞓覺嘅時候都諗，喂，有乜嘢可以大家略盡綿力為香港做多啲咁多。咁然後先至有一個大家有一個希望同埋契機， 係 咪？ 其實再睇啊，就係選完之後贏咗先至最危險啊，因為分餅仔會隨時會令到國陣再翻盤嘅，唔出奇嘅呢一樣嘢。 咁 唔係即係其實成件事係等於得即係你零八年嗰個選舉見到民主派大勝，即係唔係零四年見到民主派區議會大勝之後，零八年個區議會大敗，一直到而家一模一樣啊嘛個狀況。係啊， 咁所以埋每件政治嘅發展咧就係咁嘅一個河東一個河西啦，咁但係馬來西亞都能夠變天咧，其實我哋嚟講咧就覺得唔識馬來西亞嘅人就覺得唔驚訝，咁但係對成個世代嚟講咧，其實好多呢個世界就話俾大家聽，冇嘢係冇可能唔改變嘅。OK， 咁只要嗰樣嘢覺得係唔正義嘅，就唔應該大家唔去擁護嘅時候，咁就去要去搞咯。咁所以講翻轉頭咧，我都係覺得當老針會輸嘅咧，中期選舉，因為唔正義啊嘛，我成日覺得佢 好就對到， 我對到啊嘛，好啦，如果當老針中期選舉輸咗的話咧，我同你我就出嚟同你做翻集節目啦。 好 嘅、okay ，好啦，多謝大家收睇， 好多謝， 晚安，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